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如果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多少欢乐将会流失？如果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多少渴望将被掩埋？公元394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废止，在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随着二战的结束，冷战成为了20世纪中期的国际新议题。由于冷战的原因，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破天荒地出现了原苏联人的影子。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俄国还从来没有真正的关注过奥运会，从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始，他就一直以嘲笑的态度对待这个盛事。对于俄国来说，奥运会无足轻重。后来原苏联诞生了，新建立的政权认为奥运会是资产阶级的运动项目，依然对奥运会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分化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双方是壁垒森严，冷战也随即开始了。与此同时，奥运会已经发展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并且能够包容东西方阵营都在内的国际盛事，它的根基十分的牢固。原苏联想要争取它的东欧支持者，就必须跟他们一样去正视奥运会。于是原苏联领导人开始逐渐关注重视奥运会了，并且把奥运会当作是与西方对抗的一个平台。其实原苏联诞生之后就在体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单就举重这个项目而言，原苏联就创造过150多个世界纪录。可惜的是，由于原苏联并不是国际举重联合会的成员国，因此这些记录都没能被承认。一直到了1946年，原苏联加入国际举重联合会之后，这个盛产大力士的国度才有了改写世界纪录的资格。与此同时，原苏联的田径运动员也是人才辈出，800米、铁饼和3级跳远等项目排行榜的榜首也都写上了原苏联人的名字。原苏联的田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也逐渐成为了赛场上夺金的生力军。而随着原苏联陆续加入一些国际体育组织，使得他们在体育方面的造诣也逐渐开始了提升。然而冷战后的世界体育格局却与政治上壁垒分明截然不同。 为原苏联马首是瞻的东欧诸国在政治上一直坚定于原苏联所赋予的立场，甚至是有些唯唯诺诺，然而在奥运会方面却并没有与他们的盟主保持一致。东欧联盟当中的不少国家不仅都是奥运会上的老面孔，像波兰、匈牙利、原捷克斯洛伐克等等，甚至一直十分活跃。除此之外，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也决定参加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这对原苏联来说是一个警告，因为身边的盟友渴望的是跟国际体育接轨，而不是被独立于外。那原苏联如果一意孤行，很可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失去联盟，变成孤家寡人。东欧诸国对奥运会的热情让原苏联顿觉压力不小，于是在1951年的4月份，原苏联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他们的申请，希望国际奥委会能够承认原苏联国家奥委会。那这份请求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可谓是一份巨大的惊喜。当初顾拜旦所希望的通过奥运会来传递和平意愿的宗旨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于是对于原苏联的主动，国际奥委会立刻做出了回复，奥林匹克世界欢迎原苏联。那原苏联奥委会得到认可之后是否会立即参加奥运会呢？对此人们是猜测不一。敏感的赫尔辛基奥委会主席冯·弗伦克尔男爵及时看清了原苏联的意向，在第一时间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希望原苏联能够参加1952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于是原苏联也就顺势而下，成功的跻身赫尔辛基奥运会的行列。 奥运会是一面镜子，照出人类社会的前进，映射出人类对超越自我、超越昨天的追求。现代奥运会经历了哪些风雨，创造了怎样的辉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风雨历程。 赫尔辛基奥运会，这场由芬兰人做主的奥运会，处处都能够看到鲜活的芬兰英雄。体育场内有许多纪念芬兰杰出运动员的标志性建筑，而在体育场的门口则是芬兰的长跑英雄叫努米尔的跑步姿势的雕像。这些是芬兰人要永世保存的精神财富，他们都是芬兰民族的骄傲和自豪，是人类挑战自我、挑战极限的里程碑。在1952年的7月19日，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幕的当天，当努尔米手持火炬，伴随着芬兰音乐家专门为其创作的芬兰颂漫步跑进体育场时，整个赛场的掌声和欢呼声都为努尔米尔响起。人们看着自己的英雄精神矍铄地出现在了面前，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夺金时刻。当年过半百的努尔米与另外一位长跑健将共同点燃奥运圣火的时候，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正式开始了。赫尔辛基奥运会上，芬兰人最关注的当然是他们的强项1500米跑。对于这项比赛，芬兰人一向胸有成竹，不过在这次比赛中获胜的却并非芬兰人，也不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德国选手卢埃克，而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将，来自卢森堡的小约瑟夫·巴塞尔。他的胜出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作为一名小人物，巴塞尔出场之后一直没有被人关注，尽管在赛场上巴塞尔一直在努力地奔跑，但是人们的目光却始终落在领先的德国选手卢埃克身上。在最后的一个转弯处，人们都在等着这个德国人力冲终点，但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就在金牌触手可及的时候，卢埃克重重地摔了一跤，这一跤摔碎了卢埃克的金牌和梦想，同时呢也摔出了落后的巴塞尔的希望。 巴塞尔是奋力冲刺，终于获得了1500米跑的冠军。当时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张大了嘴巴，的确这个结果太意外了，以至于所有人都在想是不是自己眼花了，原本如此笃定的一件事儿，却偏偏如此的出人意料。这个意外也让主办国芬兰措手不及，他们根本没有给乐队准备卢森堡的国歌的歌谱，因为组委会也从没想过这枚金牌竟会落入卢森堡选手的手中。于是呢，在颁奖仪式上，乐队只能蹩脚地演奏了一支跟卢森堡国歌的曲调相似的曲子，蒙混过关。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上，还有一个意外是发生在游泳池当中的。故事的主角是巴基斯坦游泳运动员莫罕默德·拉姆赞。拉姆赞呢，在这次奥运会上报名参加的是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在比赛中，这个视游泳为生命、为游泳而存在的小伙子将一切的比赛规则全都抛在了脑后，而他的这项举动是赫尔辛基游泳池当中最有趣的一个故事，令人是大跌眼镜。咱们都知道，游泳比赛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则就是谁先游完规定的距离，谁就是冠军。但是这位巴基斯坦的拉姆赞同志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却偏偏游了1600米，而他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喜欢，而且在开赛之前他就事先提出了他要额外多游100米的请求。尽管国际奥委会没同意，但是拉姆赞在比赛当中还是执意的多游了那么100米。对于拉姆赞来说，金牌根本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他必须在奥运会这个舞台上以这种方式去表达他对游泳这一运动的无限的热爱。于是接下去的这一幕就让人们忍俊不禁了。拉姆赞的教练员不断地在游泳池边上呼喊，向他打手势，让他赶紧停下来，赶紧冲线，但是呢无济于事。拉姆赞仍然是执着地往前游着，我的舞台我做主。拉姆赞的这种倔强让他的教练十分无奈。在接连发生意外之后，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另一场别开生面的田径运动比赛——竞走上。竞走啊，可以说是田径家族当中的一只丑小鸭，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备受非议。人们一直都很纳闷，就这么一种似跑非跑、似走非走的体育项目是怎么被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当中的？其实这一源自于徒步旅行的运动最早出现在16、17世纪的英国，是根据男仆们跟主人外出时跟在马车后边或跑或走的形式演化而来的。在1867年第一场竞走比赛在英国举行了，而从此竞走就成为了田径比赛的一种，先后被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认可和接受。虽然很少人能理解竞走存在的必要性，但是这却并不影响他在奥运会上的地位。竞走的比赛规则也与众不同，要求一步挨着一步，腿部必须保持直线，膝盖不能弯曲，这无疑增加了裁判判断参赛者是否违规的难度，因此判罚时出现问题的几率也相对较高。每次比赛裁判员都必须配置尖端的足迹观察设备，观察队员的任何一种不符合规则的行为。如果一个运动员三次违规，那么裁判员就有权把他罚下。但是这个评定标准本身就被质疑，到底什么才算是跑，什么是走，这真的很难鉴别。于是呢，人们为了评定标准而争论不休，结果导致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男子10公里竞走比赛无法正常进行。在这次竞走预赛和决赛的过程中，有近10名选手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很多被取消资格的选手都无法理解，他们一直在按照平时训练的基本要领来比赛，怎么会被突然罚下了呢？这的确很难让人理出个头绪。谁是谁非因为一个模糊的标准而变得复杂了起来。被罚下场的人并不尽然就是有意投机取巧，而是大家所遵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裁判员有些过分的紧张了，以至于一些判断失真，搞出了不少笑话。也许是裁判之前的判罚激怒了这些参赛队员， 于是当一名瑞士运动员和原苏联运动员被裁判告知他们因犯规要被罚下场的时候，两个人干脆抛弃了规则，而在最后30米奔跑着冲刺了起来。根据当时的比赛规定，裁判只有在比赛过程中才能取消参赛队员的资格，那一旦这两个运动员跑过了终点，一切处罚都将无效。所以呢，裁判们只好跟在他们后边使劲地追赶，以阻止他们冲线。而这一滑稽的场面也令看台上的观众们轰然大笑。结果还是两名竞走运动员腿快，他们顺利地跑过终点，名次分别是第二和第三位。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欢迎继续跟随我，跟您一起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真的是一个浓缩了的世界，欢笑当中伴着泪水，人们等待着也期盼着。在赛场上，人们看到的仅仅是运动员的飒爽英姿，但是呢，他们真正经历过什么却很少有人懂得。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当中的马术比赛上，利斯哈特尔就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英雄横空出世背后的艰辛。哈特尔出生于丹麦，23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骨髓灰质炎，当时他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的哈特尔依然钟情于他的马术事业，强烈的热爱让他无法放弃。于是在怀孕的后期，他开始进行一些恢复性的运动，在坚持不懈的运动下，哈特尔竟然奇迹般地从几乎瘫痪恢复到了可以举起双臂，腿上的肌肉也逐渐有了知觉。在顺利诞下了女儿之后，哈特尔开始进一步的恢复性运动，并且可以用双拐支撑着漫步行走。哈特尔迫切地希望回到心爱的马背上去，结果他却因为过度训练而不得不多休息了两个月时间。即便如此，哈特尔依旧尝试着在马背上驾驭自己的希望。由于小腿还没有恢复知觉，哈特尔只能学习不用双腿的力量御马。执着的哈特尔总算是收获了坚持不懈之后的第一份成果。在1947年的纳维亚女子花式马术锦标赛中，哈特尔获得了第二名，而这个名次让哈特尔信心倍增，有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奥运会上有所建树。赫尔辛基的奥运赛场上参加女子花式马术比赛的只有4个人，其中就包括哈特尔。尽管这场比赛哈特尔只得到了一枚银牌，但是金牌获得者在颁奖仪式上将哈特尔拉上了冠军领奖台以示尊重。当然哈特尔也应当得到这样的尊重，他从骨子里散发出的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的铭记在心。在赫尔辛基，首次登陆奥运会的原苏联队就取得了奖牌总数第2名的成绩，仅次于美国，展现了未来体坛霸主的风采。原苏联登陆奥运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美国对奥运赛场的垄断，更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在奥运会上的产生。原苏联人到来，美国不再独一无二。人们是乐于看到原苏联在许久的执着之后来到奥运会，更加让人们感到惊喜的是新生力量，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入。1949年的10月1日成立的新中国，在申请参加奥运会的道路上可谓是历尽坎坷。成立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开始了融入奥运大家庭的努力，但是由于国际奥委会当中反对派势力的阻挠，一直没能如愿。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前夕，在国际奥委会第48届年会上，终于通过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资格。虽然为时已晚，但是中国还是立即组成了40个人的代表团，并快速开往芬兰。 当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的时候，比赛已经临近尾声了，只有吴传玉参加了百米仰泳的比赛。但是只要五星红旗升起在赫尔辛基奥林匹克体育场，就是新中国的骄傲。这是新中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在时间上我们比欧美体育发达的国家整整晚了40年。当时的中国训练和比赛经费严重不足，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运动员。本着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中国首次派队参赛就是往前跨了一大步，是中国体育融入世界体育大家庭的开端，也是中国体育走向强盛的重要一步。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奥林匹克运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首先，自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奥运会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的趋势已露端倪，奥运会和经济相结合的势头是愈加强劲了，比赛当中的欺骗性行为也因此有所抬头。首先，违禁药品的滥用问题是日益严重。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只对个别项目进行了兴奋剂检查，而且也仅仅是对运动员的食品进行了抽查，但是自行车比赛却出现了意外事故，丹麦运动员詹森暴死在了途中。起初人们还以为是天气炎热所致，但是后来尸体解剖的结果证明，这是詹森赛前服用了兴奋剂药物的结果。这是自1912年马拉松比赛以来第二位在奥运会中猝死的选手，同时也是第一个在奥运会当中死于兴奋剂的选手。詹森的死引起了大会的震惊和重视，同时也促使国际奥委会开始重视反兴奋剂的问题了。与此同时，因为在女子项目的比赛中出现了有男性特征的运动员，所以运动员的性别问题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因此，在1968年墨西哥城举办的第19届奥运会上，第一次正式进行了性别和兴奋剂检查。在性别检查当中，全部女运动员都取得了参赛资格，但是兴奋剂检查却发生了2起事件。保加利亚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一类的药物被除名，瑞典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获得团体第三名，但是因为发现队中的一名运动员饮酒，经检查发现这名运动员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了规定的程度，于是也被剥夺了全队的比赛名次。随着比赛项目和参赛国家的急剧膨胀，而旧有的筹资方式远不能满足举办奥运会的需要了，举办奥运会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负担是越来越重。1976年的蒙特利尔、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都损失严重，以至于在决定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举办地时，竟然只有美国洛杉矶一个城市报名申办，而这种窘迫的局面在奥运会历史上是少之又少。形势逼迫国际奥委会必须更新理念，走一条商业开发之路，非职业化首当其冲，成为必须冲破的瓶颈。奥运会在创立的初衷呢，是鼓励人们参与其中，提倡重在参与，纯洁性被放到了极高的地位，所以限制那些以参赛为生的职业运动员参赛，防止金钱玷污了奥运。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职业赛事规模的迅速扩大，再进行完全的限制已经不太现实了，所以限制职业运动员参赛的规定开始放开了。1981年，国际奥委会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取消了对职业选手的限制内容。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除了职业拳击之外，奥运会已经和其他的职业比赛全面的接轨了， 职业化使得奥运会的竞技水平大幅度提高，为奥运会带来了100多年以来的空前繁荣。迈入21世纪，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时期显著的特征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与文明古国的亲密接触。2004年，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希腊举办了一届成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4年之后，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张开了他热情的怀抱。中国作为奥运会的东道国，意义极为深远，它可以使得世界上占1/5的人口亲身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使奥林匹克精神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那么神秘的东方古国会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欢迎各位收听下一期的迷幻时空，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7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2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9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